见成长。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呢，坐在我们直播间，坐在我身边的还是昨天来的那一位颜值担当，我们新的嘉宾。但是通过昨天我们两个人啊一见如故的这个聊天场，我们今天可以完全放下彼此的防备和戒备，进入到今天这个话题。因为今天我一看到他，我说咱俩显然已经没有任何隔阂了，因为昨天他来的时候穿的小衬衫，然后这个西裤，整个人从上到下非常的讲究。我昨天呢也是冒年龄之不韪，然后梳妆打扮了一番。后来今天我们两个，你看我也戴上老花镜了，然后他也穿得很休闲。我觉得这就是今天我们聊天的场域，而且也特别符合我们今天的话题。既然我们都已经成朋友了，我们不妨敞开心扉来聊一聊朋友之间那些事儿，聊一聊朋友圈的那些事儿。我们再次欢迎金融学博士、知名天使投资人杜帅。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好好，主持人好，就瞬间又客气了，你知道吗？ 因为本来啊，我听到这个话题之后啊，我还放松了几分这个防备。为什么呢？因为我还以为今天还要聊我的择偶标准呢。 没有，今天肯定就是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我也反思了一下自己，昨天表现得过于的不矜持啊，这不是一个女主持人应该有的表现。昨天至少问了你4次啊，就是你的择偶标准，我肯定不可以再这么做。今天我们就14次吧，好吗？ 好的。 今天呢，跟杜帅一起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挺有意思，就是朋友圈的社交百态。可能最开始，杜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很熟的关系，我们是从很熟的关系加起的微信， 是的， 但是慢慢的就成了一种社交的一种微信了。就是可能说，哎，我加你一下微信吧，你加我一下微信，也许就是一面之缘， 是的， 就邀请或者是要求加微信。其实我曾经在一些比较公开的场合，就是比较人多的这种主持的场合的时候，在节目之外，就是下了这个主持台，有一些下面坐在下面的观众，就过来会很直接的说，主持人，我能不能加你的微信？当然他是这个行业当中的，他一定没有其他的，一般男人对我没有邪念的。 高丽老师，不然您的微信号跟大家说一下吧。 对，就是我这点我是很自信的，就是他一定是从专业行业的角度想加微信，但是你就会觉得好冒昧啊。怎么上来就是没有任何客套寒暄就要求加微信，所以我打心里是很排斥的。所以我不知道杜帅，你对别人主动要加你的微信，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如果是女孩的话，我可能会考虑一下。 你看今儿我可没主动唠这事儿啊。 昨天主要是把我撩起来了。 好好，人家都是撩妹，我这是撩弟。所以你还是会分对方是谁，对吧？ 对，主要还是会分对方到底是我们的关系怎么样。如果真的是特别好的朋友，那肯定是会这个加的。如果是关系一般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稍微的一种疏远感吧。 所以这个是从加朋友圈 说起。 嗯， 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想跟各位聊一聊朋友圈的社交百态。 嗯， 想问一下大家，你是不是一个刷朋友圈上瘾的人？各位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或者是活力982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我们的节目是可视化的一档广播节目，大家可以看到今天不一样的杜帅啊。 嗯， 整个人呢特别不像一位职场精英，反而像从大学里走出来的一位研究生。 本来以为是要来征婚的呢。 对，就是今天的气质完全不一样了，更邻家一些。 嗯， 我们也希望今天杜帅和我在周末的这期话题能让各位有更多的共鸣，所以也期待各位精彩的发言。杜帅，你知道就是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就在朋友圈就是推广了我们这期节目。然后你知道我的用意其实不只是推广节目。 明白明白。 然后我的朋友圈里面呢就暗涛汹涌。 哇， 你知道看着表面大家都很矜持，但是其实呢都每个人都悄悄给我发了私信。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今天既然是一个很开放的周末嘛，我们不妨就从就像昨天一样，我们就像两个老朋友来聊一聊我们的生活圈，我们的交际圈。 好的， 我们的朋友圈啊。 好的。 杜帅，你自己是一个刷朋友圈上瘾的人吗？ 嗯，我觉得我虽然不上瘾，但是比较喜欢刷朋友圈。因为现在呢，尤其到现在这样一个这个经济大开放的这么一个时代，或者说整个人们的这个对于整个娱乐啦文化的这种需求比较高的这么一个时代，我还是比较喜欢通过这个手机来看大家到底是做了什么。 嗯， 因为毕竟现在呢是属于一种小屏幕代替大屏幕。 嗯， 因为我们经常在研讨的时候也会说，基本上大家电视看得越来越少了，手机看得越来越多了，电脑玩得越来越少了，手机打字打得越来越多了。 嗯，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跟上这个潮流，那么跟大家一起去共享这个时代所带给我们的一个红利。 嗯， 所以我觉得，而且从朋友圈当中经常可以看到朋友各种各样的信息， 嗯， 啊，各种娱乐的、文化的，包括哲学的等等信息，我觉得对我自己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提高。 天哪，他给自己刷朋友圈，找了这么冠冕堂皇的一个借口，市场红利都出来了。我刚才突然杜帅在说这个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起来昨天下了直播之后，我的身边两个最亲近的人表达了对你的喜欢。一个是我先生啊，说哎呦，今天这个嘉宾不像是金融圈的，像比你们有的播音员男播音员声音都好听。 好，谢谢。 他觉得很有磁性。 谢谢。 然后我的妈妈啊，她是在山西，是在网络上在一直播同步在收看我们的节目。然后我的妈妈是这么说的，哎呦，这个小伙子啊非常有水平。哎呦，我觉得这个嘉宾里面你们就是为数不多的男嘉宾里面啊，就是很有水平的，虽然年龄很小。 谢谢老人家。谢谢。 对，我把这两位的这个观点向你做一个表达。 谢谢。 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杜帅代表了一种更新鲜的一种力量，他是一个金融的一个新生代的一个代表，所以我们愿意听到杜帅不管是在他的行业内还是在生活当中透过我们这档节目更多的发声。那刚才杜帅也说了自己是一个愿意刷朋友圈的人。那你不管是冲着漂亮女孩去刷的啊，还是说冲着市场红利去刷的，总而言之对这个东西你还是比较有瘾的，对吗？ 比较喜欢， 比较喜欢啊， 喜欢， 但不至于说上瘾。 对对对 啊。杜帅，你平常的这个空闲的琐碎时间你会怎么来安排？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哦对了，还有刚才老人家和您先生现在今天还在吗？ 当然当然。 哎呦，那我得好好正襟危坐一下。 正襟危坐，调整一下今天的 T 恤衫。 是。主要有几个方面我觉得比较这个比较多的啊。第一个就是学知识比较多一些。因为现在呢毕竟说这个三天不学习赶不上这个很多伟人，对吧？啊，所以说毕竟每天呢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是一个状态。我觉得主要是学习知识以道育术做事业。那么两方面的知识我学的比较多。一个就是我的自己的专业知识，因为现在市场是瞬息万变的，那么宏观经济每天都在变，包括今天都知道是7月6号，虽然说是一个愉快的周末，但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紧张的一天。因为今天是美国对中国加收关税的日子，7月6号。 哎， 350亿的这个关税。要可能要今天看看我们到底看市场是怎样走的。我们会做一个综合的分析。这第一个。第二个 呢，就是去学习一些医学类的、哲学类的知识。 嗯， 因为我对医学，我觉得医学是一种养生，中医嘛。 嗯， 尤其是上次节目也说过，比较喜欢中医的这些养生的东西。 嗯。 所以也系统的学习过中医，包括我的拜了几个名师作为我自己的这个特别好的老师，也是亦师亦友吧。 嗯， 我们在这个学术上，尤其在医术上，我跟他们请教学习。那么这样的话，我觉得这几个方面是我比较注重的。第二个呢，就是在朋友圈里面能够结交很多朋友， 嗯， 啊，或者在我的整个的关系网里面能够有更多的朋友，更多的人跟他们去交往，去融合在一起，更多的去学习，是这样的。然后第三个呢，主要是如果说是再剩余的时间，我可能去，因为我本身也是在这个教这个房地产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所以说可能会备备课，尤其是在朋友圈当中，我经常会看一些比如说一些房产的消息，因为我个人有一个爱好，就是买房。特别喜欢，对于房产是我经常跟我学生说， 他的爱好是买房，而不是说爱好是关注房产，是买房。这个买你知道有多扎心吗？所以帅帅你现在的名下就不问了。所以对女方的要求是 可以找一个专门的话题咱们聊这一期节目。 可以可以，其实我今天也要向你就是深情表白一下，我个人倒是不太介意姐弟恋。所以其实你的更多的兴趣爱好还是跟经济金融领域挂钩， 挂钩的，对对对。 所以你知道我觉得特别难得，就是一个80后他能有一个很深的城府去安排他的这个私生活，我觉得这是挺难得的。你知道我是一个特别琐碎的琐碎人，就是我的这个琐碎就是我生活当中的这个琐碎的时间特别多。 嗯， 你要想让我拿出一整块的时间是很难的。 嗯， 但是我每一个整块中间都会有一些琐碎的时间。 嗯， 你知道我经常就会因为有大块的时间要去做很多事情，所以这个琐碎的时间对我来说万分的宝贵。 嗯， 所以我把所有的琐碎时间都拼凑起来做了一件事情。 嗯， 就是睡觉，休养生息，因为我真的想不出来有什么样的方式能让我更好的补给我的能量。 嗯嗯，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从老中医的养生角度是可取的吗？ 特别好啊，男靠吃，女靠睡嘛。其实我休息的时间就是喜欢吃东西 啊。所以你觉得我都这样了，再睡理智吗？ 没关系，其实睡包括吃都是属于人生需要的一个过程，一个供给或者营养需求的一个过程。只要困了就需要去睡，那只要饿了或者想吃什么，比如说甜的咸的辣的，只要想吃，那肯定是人生这个人的身体里面缺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对这个是完全不避讳，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一种健康的方式。 所以你觉得就不要去刻意的隐藏那一刻自己的情绪。 是 啊，不要说我困了但是我要为了怎么样我不能睡 啊，不能 啊，我饿了我为了要减肥为了怎么样不能吃。 是， 所以老中医是这样的建议， 是 对吗？ 包括我的像我姥姥也是非常著名的老中医，特别80多岁了。那么每天呢养生其实很简单，就是睡觉。 真的 睡觉，包括每次遇到不高兴的事情，包括我姥爷去世稍微早一些，那么他在我姥爷去世的时候就是做了一件事情，睡觉。睡醒了之后精神好一些，可能没有这么难受，可能慢慢就会有好转。所以我觉得养生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去多去休息，多去睡觉。 你这期节目千万不能让我的老爸听到。因为你特别好的支持了，在我看来我一直以为他那是悖论。因为他每天有大量的时间，你要比如早上出去晨练1.5小时，但是他可以上午睡4个小时，然后吃完午饭之后再接着午休，他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睡觉。我曾经因为这个问题一直跟他很严肃的就说，我说你不能睡这么多。后来老爸说养生最好的方式就是睡觉，我的目标是活到150。因为我跟我父亲的关系非常的亲近，我们父女之间也爱开玩笑。后来老爸说了这句话之后，我说爸爸150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说要不你先把我送走算了。所以这个其实是真的有这个医学支撑的。 是的，是的。在我看来，我觉得在养生的过程当中其实睡觉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想问一下杜帅，就是你的朋友圈里面，如果说经常有一个人在发养生方面的这个朋友圈，或者说父母，反正我的父母爱发这样的东西，你会很就是稍微有点反感这个事情吗？ 是这样，如果一到有朋友发养生什么类似于走路跑步什么中药各种各样的吃饭 只要一发这个朋友圈的，一定是50岁往上的。我这是我第一个判断。 嗯 啊，因为所有的人，基本上我看到我的朋友什么的，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了一定的成就之后， 嗯 啊，都会发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关于养生方面的问题。 嗯 啊，尤其是你像我们家有一个家人群， 嗯， 每天我看到全都是今天吃枸杞，明天吃黄芪，后天吃什么，只要想泻就吃大黄。所以各种各样的这种养生类的东西，其实我觉得。人人懂养生是一件好事情、 嗯、 啊，那至少来说，对于我们不管说是你像包括一个人站到你的面前，首先看到这个人很舒服， 嗯， 说明这个人气场合适、 嗯、 气场合适体现在哪里，可能就是身体健康 啊、嗯、 所以我觉得人人懂一点养生，并且对为这个养生而付出实践，我觉得还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嗯，所以你不介意朋友圈、嗯、有人就是每天发的朋友圈都是跟养生有关的？ 我倒是不是特别建议，但是有一些我觉得在这儿提醒各位的一件事情就是、 啊、 一定要去甄别 啊， 因为有一些呢是可能是确实是正确的、嗯、但有一些可能是谬论， 对， 所以让需要大家呢、嗯、就多去学一些正统的一些中医的知识， 嗯， 然后去通过中医的知识来指导自己的养生身体的实践， 嗯， 而不是每天包括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 嗯， 今天看说哟动物内脏不能吃，这是很不好的、 嗯、 明天看报纸哦动物内脏很好啊可以吃。 所以也不知道到底哪个专家说的才是权威。 是的是的 啊、就是需要大家自己有甄别能力， 是的， 就是我觉得这点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是是， 因为杜帅你毕竟自己是学过中医、 嗯、 而且是有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经历， 是， 但是像我们多数人，我们都是凡夫俗子，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你是很难判断的、 嗯、 所以在我看来，如果有朋友圈有人天天几乎80%以上的朋友圈发的都是跟养生然后健身相关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会先天有一种屏蔽的障碍 啊， 就是我就想去把它屏蔽掉， 嗯， 就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可能长此以往对发朋友圈的这个人 嗯 都产生了一些反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因为某些人发的朋友圈然后对这个人心生厌恶。 因为朋友圈毕竟是表示，可能很多人用朋友圈可能是为了这个炫耀自己、 嗯、 或者有些人为了可能是发某一方面他的专长、 嗯、 等等的一些方面都有。我觉得朋友圈只是他的一个片面的一个认识他的一个过程。 嗯。 但是有一些可能是真的是特别反感，比如说经常在朋友圈上卖一些什么各种各样的，对，微商，这是真的是特别反感的。 嗯。 本来前两天我看，哎呦，这人挺正常的呀， 挺正常的， 挺好的一个人啊。过两天怎么，哎，这是什么呀？这是谁呀、嗯？我一看，哦，原来是他呀。 嗯。 就开始各种各样的卖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有点不是特别好。 哎，你遇到这种情况，你会问他吗？就是私下问一下， 一般不会， 就是问你有是不是失业了，还是最近工作不太顺畅，我愿意帮助你，你不会这样对吧？ 一般不会 啊，因为你始终觉得这个朋友圈是个人更私密的一个场所， 是的 啊、嗯，所以那朋友圈里面你会比较喜欢看的是哪一类的朋友圈？ 其实我比较喜欢看的一类是关于哲学方面的 啊、 就是包括历史啦、哲学啦、这些是我比较喜欢，包括我平时看书也比较喜欢这些东西、 嗯、 啊。第二个呢就是这种类似于这种娱乐类的，毕竟大家都挺辛苦啊。啊，在外面忙了一天，尤其我们做金融工作压力很大。 嗯，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这种娱乐类的、这种搞笑类的，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嗯， 啊，就像我记得我看朋友圈有一个特别好的感受。 嗯， 我在想是不是古人，因为我经常会把历史和这个现实联系在一起。 嗯， 我在想是不是古人，比如说像王羲之。 嗯， 啊，他是不是也是预测到后来会有这种朋友圈这种东西，所以才写出了是日也惠风和煦，仰观宇宙之大，品察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信可乐也。所以也是视听，我觉得如果是在古代，他如果能有这么好的工具的话，可能他写字就没有这么漂亮了。 天哪，你知道吗，杜帅，我一直我自己觉得我的文学功力还不错、啊，因为我修的是汉语言文学。 哇，厉害、 啊、 厉害！ 但是我觉得，就从你昨天到今天，你知道你在用各种方式在扎我的心。 没有， 我觉得是很难得一个精通中医，然后又在金融圈打拼的这么一位年轻的职场精英，或者叫行业精英，然后还可以熟谙这么多我们中华文化 特别宝贵的一些内涵，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了得的。 谢谢你，谢谢你 啊！所以杜帅那、对女方的要求，我们这句话可以当成我们的中插片话了。所以刚才你也说了，有一些你会非常的喜欢，那、愿意发这样的朋友圈的人，你可能也会对他原来不了解，但是慢慢看到的朋友圈，可能慢慢产生了好感。 是的，是的。 有没有特别反感的？除了你刚才说的微商这一类，其实微商它有一个很奇妙的这个功能的存在，就是你不需要它的时候，你会很烦它。 是。 但是你需要它的时候，你会去过刻意的查人家的朋友圈，看有没有适合我的产品。所以我们把微商呢先放出来。那其他的就是一种社交圈，就是朋友圈的一个常态。你会比较反感哪一类的？ 再就是比较，我其实比较反感的一类就是，经常会发一些，比如说没什么事儿，忽然发几张图片，这是对我来说不是特别，毕竟是说是现在是属于这种快速消费的社会，或者说博眼球的社会，忽然发几张什么都没有的图片，甚至说没有任何这个知识含量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我不是特别喜欢的。 就是你对朋友圈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要求，就是你发的这个东西要有用， 是。 然后 至少是高质量的， 最好是有益，让别人受益。 是的， 天哪，你朋友圈因此筛了好多人吗？哎，所以这样你会不会这也是你这个交友的一个准则？ 应该是。所以至少我觉得，我的朋友啊，就是什么朋友都有，各种各样、各行各类的啊。因为这也是我奶奶跟我说过一句话，说什么朋友都要交，因为每个人对你来说都是以后会有帮助的。所以说有句话叫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就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至少对于我来说，我都觉得是很有益的啊。跟他们交往，至少跟他们都能学到一些东西。但是至少在，如果说是在朋友圈里，可能刚才我说过，只是一个片面的对自己的一个表达，可能会影射出一些人性的一些会放大一些人性的一些特点，不管说是缺点还是优点。那么在这儿呢，我觉得我个人来说，虽然说有一些看着，比如说可能会浪费我的时间，但我觉得要以一颗这种包容的心啊，去对待所有的这种朋友，这是我的一个交友的一个准则。 也就是不管他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朋友圈，你首先对自己交朋友有一个自己的筛选标准。 是的。 那在这个前提之下，你会去包容所有人的性格和所有人的表达。 是的。 你觉得这是每一个不一样的个体带来的一种更加鲜活的一种社会形态。 是的。每一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四海之内皆兄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你知道吗？昨天老妈的表达是，哎呀，这个小伙子水平黑高啊， 谢谢。 就给你堆花的时候，就是挺起来就是非常的舒服。 谢谢。 但今天我估计老妈就说，这个小伙子人家比你水平高。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我觉得以后老妈的各种标准可能就会以你为参考了。所以刚才杜帅他的一个表达，我觉得也是很多人对朋友圈的一个界定。就是我们的朋友圈到底是用来真正的交朋友的，还是用来社交的？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题。首先我对朋友圈这个事情的认定，就是如果是陌生人，哪怕就是已经有过一两次的接触，我可能没有去主动想要加他的朋友圈的这种意识，然后如果对方要求我加朋友圈的时候，就是加微信的时候，我也会比较介意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出于一种礼貌的做法是，我可以留您的电话嘛，比如说我在我另外一个本职岗位上，会采访一些比较权威的学术方面的一些前辈，我就会特别的慎重说，您介意把您的联系方式告诉我，或者您助理的方式。其实这样你是会让对方有这么一个思考的过程，那就不会让他突然觉得很突兀，唐突。因为我要一上来说，能不能把您的手机给我，显得你凭什么跟人家去平起平坐？所以我觉得要从一开始有一个比较放低姿态，一个谦卑的一个姿态，去跟所有的人打交道，而不是一上来说我能不能留一下你的电话，更有甚者一上来我能不能扫一下你的二维码，我们俩加一个微信。其实对我来说，当然这是我个人啊，我是比较介意的这个事情。杜帅，你会不会介意别人一上来就是 管你要你的微信。当然咱们俩昨天的情况不算啊，我们两个叫一见倾心好吗？就是你不加我，我也会加你的。 是的，是的。 所以你会介于别人一面之缘就要你的这个微信这件事情吗？ 嗯，至少我个人来说啊，我觉得这种事情发生的极为少。 嗯， 因为整个的我接触的朋友呢，基本上都是比如说朋友加朋友或者朋友之间互相的这个加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啊，因为毕竟属于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圈子里毕竟也不大， 嗯， 所以说接触的这些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些朋友们。那如果是真的是比如说一面之缘啊，或者说是没有什么情况给我一个问我要微信的话，我可能会考虑一下。 对 啊，甚至我因为我经常给这个学生做讲座， 嗯， 我给学生做讲座呢都是有一个专门的号码，专门为学生做答疑的这么一个号码。 哦 啊，所以可能会给他们这个号码去做这个，因为经常会给他们这个，比如说他们人生当中或者在学业当中或者在创业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我可能才会给他们做解答， 嗯， 这样的。 因为我对朋友圈的这个微信朋友圈的一个认定前提就是朋友， 嗯， 是朋友才可以称为朋友圈， 是， 所以。你知道我曾经在一次活动上面，就是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大型的一个会议室， 嗯， 也是一个行业内的一个论坛， 嗯， 当时那个论坛结束之后，我正在休息，然后就好多在场的这些学员， 嗯， 就过来，有一个说，高老师帮我们签个名吧， 嗯， 签完之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能扫一下您的二维码加一个微信吗？就后面呼啦就来了一群人都要加微信， 嗯， 你知道那个时候就让我很尴尬， 是， 如果我不接受他这样的邀请好像显得你谱多大似的， 嗯， 但是我真的不想接受好吗？所以你知道我这样，我先问一下杜帅， 嗯， 如果这种情况搭到你身上你会怎么处理？ 也遇到过， 嗯， 也遇到过， 我跟你取取经。 没有，尤其是讲座的时候，我基本上，所以说我基本上都是给一个这种 工作微信， 对，工作微信， 哦， 啊，平时基本不怎么登录的这种微信， 哦， 啊，去给他们各种各样的，而且在那个微信上没有任何的朋友圈， 哦， 只是一个问答类的东西， 嗯， 而且有的时候我经常会不怎么看， 哦， 啊，但如果是真的是好朋友的话，或者说是一些比较这个，比如说朋友介绍过来的， 嗯， 那我肯定是会非常敞开的跟大家去加一下微信聊一下， 嗯，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一个可取的方法，就是我也建立另外一个所谓的小号， 是工作号， 工作号啊，嗯，那就是跟他们就加这样的朋友圈。你知道我那天是怎么处理的？ 嗯， 我那天就说好啊好啊，然后因为我的朋友圈也是要通过验证的嘛， 嗯嗯， 你加我，我不通过的。好不磊落呀，这事儿做的。但是那一刻，我除了能这样应对， 嗯， 我想不出更好的应对方式。因为我的朋友圈，杜帅昨天我们也加了朋友圈了。 嗯， 我的朋友圈是，鲜少特别认真的去谈工作这件事情， 嗯。 我也不希望把我的朋友圈变成一个我的工作社交场域。 嗯， 就是过分的功利。我只希望它就是纯粹的一个展示我自己另外一面的这么一个场合，因为我的工作，我每天面对的嘉宾也好，我的采访对象， 嗯， 要求我是一个职业的状态，但是我需要一个出口来释放我的天性，所以呢，朋友圈一直是我心里的一个休息地， 嗯， 所以我愿意把我更常态的一个一面展示在这个地方，所以不是我认定的朋友我肯定不会加微信， 嗯， 这件事情是我从一开始给自己设立的一个原则。你觉得我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处事原则可取吗？从老中医的角度是养生推崇的吗？ 首先我特别荣幸能够这个昨天能加到您的微信，这是我第一个反应过来。 你不加我，我也要加你，是这样啊？ 真的特别荣幸，尤其跟这个特别这么知名的主持人， 没有没有， 能够一见如故，而且真的能够特别聊得来，真的是一种特别荣幸的事情。 嗯，谢谢谢谢，我倒是不介意姐弟，来，你继续继续。 然后如果是这种，比如说类似于像这个经常会有人过来要微信或者怎么样的， 嗯， 或者说我至少对于我来说，我的朋友圈里面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因为之前我也总发朋友圈，但我发的都是一些知识方面的， 嗯， 知识方面的，至少对于我来说，包括不管是说家庭也好，家也好，或者说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朋友圈也好，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嗯 啊，所以我特别赞同您的这样的一个 做法 啊，做法， 嗯，好，广告之后我们和杜帅继续聊朋友圈的社交百态。 好的， 光阴见证变迁， 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六月十四号到七月十五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九八二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半年广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你是一个爱刷朋友圈的人吗？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搜索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因为可以回听和回看我们这期的节目，也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或者是活力酒吧的公众微信找到我们，还有就是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都可以跟我们保持实时互动。另外呢，如果大家对我们今天的嘉宾他的私生活感兴趣，可以添加招弟的微信15801552030。招弟呢会在节目当中就我们的话题，也可以在节目之外就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做一个他自己的解答。也感谢各位啊一直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喜欢。现在我特别想问一下杜帅啊，因为我觉得你是有一个特别强大的筛选能力的、辨别能力的这么一个年轻人，所以你觉得那种甭管是大事小情都特别喜欢发朋友圈的是一种什么心态？ 我觉得有几种想法吧。第一个可能是过于无聊。 好，我记一下，以后我不可以这么做。第一个啊， 这我觉得可能是过于无聊，毕竟是因为你像我们呢，可能事情比较多，尤其看微信的机会都比较少，那发朋友圈可能是更少了，那么这样的话，可能是我估计可能有些，尤其是我就像我特别这个。就是跟很多朋友都说过一句话，通过朋友圈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年龄到底有多少 啊。 如果是每天都发朋友圈的人，两种，一个是无业游民，一个就是60岁往上的退休人士。尤其我爸妈，每天都在各种各样的发各种各样的这种养生的东西在里面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对于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种调节 无聊， 对，调剂。那么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可能特别喜欢善谈也善于跟人交往的人，这种人比较多一些，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你看我的任何事情我可以敞开了跟我的朋友去聊，跟我朋友去说，甚至说我特别喜欢跟我朋友去分享我的这种喜悦，那么我看到之后其实我也会非常的高兴，其实毕竟有一种随喜的心态，看到他们能看到我身边的朋友都快乐了，我自然而然我也会感觉很快乐的， 所以我觉得杜帅你确实是格局挺大的一位年轻人， 谢谢你。 你像我一般就是看见别人 不如我的时候，我才会特别的开心。没有，其实我特别感同身受。 嗯， 就是如果是我喜欢的一些朋友，我爱的那些人，就是他们如果在朋友圈表现的是特别阳光的、积极的状态，你看着他的朋友圈，你刷的时候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 是， 你知道吗？这是一种下意识的东西，就是你们两个是在心灵上有这种默契的。 嗯嗯。 我觉得这也是朋友圈的一个功能，就是甭管他是在海外，还是就在咫尺你的隔壁， 是的， 对吧？你们很多东西是可以瞬间互通的。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事情。 是的。 那还有一种，我就特别想问一下，就是，有的人特别喜欢在朋友圈发心情。 嗯， 这个心情就是真的是严格意义的心情。比如我今天心情不好， 嗯， 我这会儿想骂人。然后有的人就是指桑骂槐。 嗯， 甚至有的时候不指名道姓，但是他一定是宣泄对某一个人的不满。 嗯， 你会认同这样的一种方式吗？ 我觉得这种方式呢，可能是对于自己发泄的一个出口。 嗯， 但是我建议这个最好还是自己私底下那个宣泄一下比较好一些。 嗯， 如果在朋友圈，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有一些这个，至少来说表面上有一些肤浅， 嗯， 而不是说这种这个比较深藏不露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人， 就不够成熟， 是不够成熟， 就会让别人对他没有这种安全感。 是的， 就不管是从合作上还是朋友相处， 是的， 这个我也是特别认同。那杜帅，你自己是喜欢发朋友圈的人吗？ 最早是这样，我最早特别喜欢发朋友圈，遇到一些事情，包括我买，包括有过，比如说之前 买房的时候，你要说买房的事，你又戳我 一 刀， 有一些项目啊， 有一些项目 、包括这个自己做成功过什么项目，或者有过什么好的事情，我都会在朋友圈，不管说是去跟朋友们共享也好，或者说是有一些微微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因为2008年2009年刚出的微信嘛，有一些微微的可能跟朋友们做一些小的炫耀也好，但是可能发了大概有这么一个月左右，我奶奶又出来了，她说当时正好是过年，我记得当年微信的刚出，我刚这个下载微信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冬天，那么马上就过年了，我奶奶说过这么一句话，因为我们家过年的气氛非常好，我奶奶呢经常会拿出红包来说，大家来抢答我教育过大家的话，只要你们都记得住，我就给你们红包，一人200、500、600、1000，老太太特别的大方，因为这个知名画家嘛，还有点银子的， 喜欢散财是吧？ 对，喜欢散财，这也是他经常教我们叫财散人聚， 没错， 所以说这不也是相当于把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因为大家都挺忙的，尤其只能过年的时候才能在一起相聚。那我奶奶就会说，当时我就记得说过一句话，我说叫深藏不露。我奶奶说，你看庙里的菩萨人人都拜，为什么？因为他一句话都不说。所以从此之后，我爸爸又补充了一句，我爸说所以说经常跟我说，你的朋友圈不要再去发了。包括你的名片也不要去发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见过哪个大领导是给别人发名片的吗？我说哦，对，有道理啊。 那你就跟爸爸说，可是我不是大领导。 至少有这个目标嘛。 对， 对对。 为了这个目标不断的 努力。不想当领导的员工不是好员工。 是。是。所以说一直就我觉得还是这个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我觉得还是少发一些言比较好一些。所以我觉得深藏不露这件事情，尤其是奶奶经常会教说，你看孩子，你看你在外面也算比较出色了，那么也属于一个这个大家很多人都认识一个知名人士算是，那么尤其到这一步一定要记得夹着尾巴做人，所以我对朋友圈这块呢可能发的稍微少一些，或者基本上没有什么朋友圈在我的微信里出现了。 我能理解，就是刚开始那个阶段是对这个新鲜事物的一种 好奇 、完全是好奇， 是 就想去试探一下试试水，其实 是 就看哪一类能博得更多的眼球。 是的， 因为在最开始大家去发这个朋友圈，其实到现在有的人还会有这样的心态，觉得发哪类的东西，甚至在哪个时间段发这个朋友圈，心情可能获得的关注会多一些，获赞会多一些。 是的， 但是不管是爸爸还是奶奶，这个理论我都特别的支持。只是有一点，你们家和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是过年的时候所有人都给奶奶钱，给奶奶红包。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么在意春节，就是这种举家 其乐， 嗯， 然后呢，阖家团圆的这种仪式感是其他任何节日代替不了的。 是是。 所以不管是你的奶奶啊、老人家散财聚人啊、还是说我的奶奶就是靠我们给钱，然后人还是要往一起聚，我觉得都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传承。你知道奶奶就我们插一个题外话啊、今天就索性就散聊了。 聊奶奶。 聊聊奶奶。你知道每年过年的时候呢就给奶奶红包、然后奶奶就说哎呀不要不要不要你们都在外边洗裤头不要不要啊，就老太太就各种推脱啊。后来呢这个钱一定她都是接下来的、收下来之后。然后呢就是趁大家因为也是我们是一个大家族、趁大家都在聊天很热闹看晚会的时候，奶奶自己藏到那个炕的那个角、奶奶是农村老太太、说开始数挣了多少压岁钱，她以为所有人都没有看到她、然后数完了之后悄悄的放到她那个被褥里面、然后靠到那儿一会儿就睡着了，因为是秒睡。结果后来弟弟他们就各种恶作剧、就趁奶奶睡着的时候把那个钱拿出来，因为奶奶每醒一个盹儿、她都会把钱拿出来看一下、然后就是大家就偷偷的观察奶奶、后来那天奶奶就是在那睡着，他们把钱拿走之后奶奶醒了一个盹儿，去拿手这个去摸那个钱、摸半天没有摸到，然后老太太瞬间神色就慌张了、就把那个被褥翻起来、然后就开始在床上就翻，所有人就默不作声、后来弟弟就说奶奶找什么呢，哎没事没事，你们看你们的电视你们玩最后才发现这是一个恶作剧，你知道吗、就是这样的一个在一起的家庭的关系、家庭的氛围、它一定会在某一天成为你最美的回忆， 是的， 因为一个生命的逝去它一定会定格， 是的， 所以因为奶奶也是95岁高龄、 是高寿， 对，突然病逝，就是老太太身体非常好、所以也是去得很安然，但是呢就是每一个你跟她在一起的瞬间都可能会在不经意的一个点就把你点燃、就像你刚才讲奶奶的时候我就瞬间点燃了、但是我想起奶奶的时候满满的都是特别美好的回忆、也不遗憾也不委屈、因为我们整个这个家族在奶奶健在的时候我们把每一个人对她的爱对她的孝我们都做到了极致、是没有遗憾的，所以我们正好也借着今天这期节目，因为杜帅也是很孝顺的一个男孩子啊，您在的节目当中从来没提过他对女朋友的要求标准一直在提他的家人、所以能看出来他对家也是很在意的、家庭关系，我们也希望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跟更多的年轻人传递一种价值观、就是无论如何家里面的亲人尤其是你的父母你的长辈是你这辈子都要善待的人， 是 就是我经常会跟我身边的同龄人或者是晚辈说、这个世界上唯一不欠你欠他们的就是你的父母， 是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善待自己的父母善待自己的家人啊，就是这是一期情感话题， 所以从这个高老师这样的这样一个成功的女性、这样的一个经历可以感觉得出来、真的是所有成功人士都是特别孝顺的，而且也是提醒这个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多去珍惜和家人一起相处的日子， 对， 因为迟早有一天会有一种叫做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状态、 没错， 那个时候别让自己后悔， 对， 是， 尤其我知道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朋友圈把父母屏蔽了， 是的， 我这个事情在我看来不是不能理解的事情，是很发指的一件事情， 是， 杜帅你觉得这些年轻人屏蔽父母家人他是一种什么心态？ 我觉得有几种，一种呢可能说是有一些善意的，比如说他们在外面、 打拼 可能有点苦有点累、不想让父母担心、我觉得这种还是稍微可以理解一些的、那如果是有一些比如说在外面和在家里完全不同的人、或者说不就是不想让父母亲知道自己是做什么的或者自己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种是非常不可取的，那如果是发朋友圈的话一定是第一，我觉得第一应该看的才是自己的父母亲。 对， 尤其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之前发过一些朋友圈，我的父亲或者我母亲给我点赞，我感觉好高兴啊，真的是由衷的， 就对你的一种认可， 对我的一种认可。 对对对对的，我特别理解你这种说法，就是。 我倒是不认同，就是说他是在外面打拼很辛苦，不愿意父母看的这个状态。 嗯， 你就没有想到过你的这个屏蔽朋友圈会让他更担心？ 是， 就是你可以把你的朋友圈敞开，你可以设置权限，就是部分的权限，比如你会把它标签化， 是 啊，有的你些不好的东西或者怕他们担心的东西，你可以不让他们看到，让他们看到的多数都是你积极的阳光，我活得很好，你们不用挂念， 是 这样的东西，这不是更可取吗？ 是的。 所以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年轻朋友，你已经给父母设置了朋友圈权限，或者你屏蔽了爸爸妈妈，高丽姐姐要非常郑重的批评你。哎，就是这孩子这么不懂事儿了，千万不能这么做，因为你总有一天会长大，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在所有人都关注你飞得高不高的时候，永远只有爱你的家人、你的父母关注你飞得累不累。所以千万不要因为你的这样的一个小性子，让你们的关系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被吞噬掉。这是特别得不偿失的一件事情啊！你所以，杜帅有没有觉得我说这番话的时候特别慈祥？ 我特别想坐在这儿， 说慈祥， 特别想坐在这儿给您鼓掌，真的。 就是有一种有一种爱叫慈祥，是吧？当有一天别人觉得你变慈祥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杜帅，刚才我们说到了自己和别人的朋友圈的状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朋友圈会不会越刷越空虚，越刷越寂寞？ 我觉得是这样。最早有了微信朋友圈的时候，质量特别的高，大家都会发一些哎各种各样的一些自己的人生的小插曲，甚至说自己人生的感悟，越来越多的人呢就把朋友圈可能发的越来越少了，甚至没有了，甚至之前我记得经常在朋友圈活跃的一些朋友，后来都看不到他们的踪影了，只能留下的只是一些啊这些什么很少很少发了，他们基本上最早呢，因为我奶奶现在是80多岁，他也特别喜欢玩微信，经常给我们聊天了打字，我觉得一个老太太80多岁还是很厉害能打字， 没错没错 啊，他呢经常给我们发微信聊天，然后呢经常跟我们说跟我说发了一段话，他说孩子多去看微信，尤其多去看朋友圈，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里面可以学到很多我们平常日子里学不到的东西，尤其由此呢我记得忽然我通过奶奶这句话我想起了清史稿的一句话，就是孝庄皇太后对自己的孙子爱新觉罗学业就是康熙皇帝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天是你的天，地是你的地，全天底下的人民都是你的子民，同样我觉得可以在朋友圈上我可以看到全天底下的人到底都在做什么，有一种皇帝批阅奏章的感觉， 君临天下的感觉， 对，君临天下的感觉，但到后来呢一点一点感觉人们发的东西越来越枯燥，越来越无聊，甚至通过网络可能很多事情明明可以见面解决的事情，还通过微信的几句话慢慢就解决了， 对， 或者朋友圈的几个事情就解决了，我觉得这并不是让人与人之间更近的一种方式，而是可能通过网络慢慢疏远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距离， 对对，你知道甚至现在因为有了一些这个强大的 PS 功能，很多人在朋友圈可能说我们很多年没见啊，但是因为有了朋友圈我们每天都在见面，因为你在刷朋友圈然后你在放你的照片， 是的， 可是真正一见了真人之后，哇，你跟朋友圈完全不一样，好像我们还是20年没见的样子， 是的， 所以其实朋友圈你仔细想想它更多的还是一种虚无的代表， 是的， 它并不是真正的你的一个真实的状态，就是我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抛给收音机前的朋友，或者你身边有朋友，你可以问一下，朋友圈真的就是你的真实状态吗？你发的真的就是你想发的东西吗？还是仅仅是为了晒，为了炫耀，为了博得别人的好感，或者为了博得别人的那点赞？ 是， 所以有的时候慢慢的这种一个心态的一个循环，就把这件事情就变得机械化了， 是的， 一机械化它注定就会空虚， 是的， 因为它不是你真情实感的一个表达， 是 对， 是， 所以现在我也特别难理解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不但是发朋友圈，你看你还爱发还愿意发，但是你还设置了一个观看的天数 啊， 就是什么 三天 权限、半年权限， 是的， 你有这个设置吗？ 我有这个设置。 你设置的是几天？ 3天。 为什么？我一直想问一下这样的朋友，为什么？ 因为是这样，因为我这个朋友圈啊，好多天已经好长时间不发了 啊、 那么发的三天权限呢，主要是，有的时候，比如说经常有感而发，比如说前几天我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我说路过了人民大学的校园，然后呢，看到人民大学有一个特别创意的，就是一个把这个毕业典礼变成一个高铁的门票，高铁票。啊，从人民大学站起发，这个始发到这个前途无限站，这个截止、啊，这个时间特别特别的长，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哎很有创意，所以我会在朋友圈晒一晒，但是基本上我觉得，我现在发的内容也是越来越少了，而且我是主要是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这是一个，但主要的呢，还有一个就是我经常有一些。比如说你像我的就像您说的陌生人，或者说是有一些刚认识不久的人、他对你很好奇、他总会，尤其是我见过好多好多之前没有这个三天权限的时候，他总会一条一条翻你的朋友圈看、然后每一条给你点一个赞、我当时拿起手机来，我一看，哟，我没发朋友圈怎么89个赞呀，后来一看全是他一个人在那给我点，我还得一个一个给打开，之后我还得给消除，所以说特别麻烦，不止一个事情、一件这样的事情。 我理解，我理解、所以其实就是有的人就是这样，就如果刚加了朋友圈， 是 他会想通过朋友圈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刚认识的这个人。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朋友也挺无趣的。你说你看就看了、你点那么多赞，就是你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在浏览他的朋友圈。 对，是的是的。 你知道我原来呢是特别不理解、我曾经还发过一个朋友圈，我说我不理解为什么既然发了朋友圈、有的人还要设置这个天数权限。可是后来我问了一个我身边的同事，他说这个道理很简单呀、因为我刚处了一个女朋友，我不想让她看到我半年以前、我跟我原来女朋友，但是我又不愿意删掉，所以她设置了一个权限。哎，我觉得也有道理，就是很多人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代表的是她这一个阶段的一个心智和一个态度，那可能过了这个阶段，他觉得那一段又显得那么的幼稚不成熟、可是那毕竟是你成长当中的一笔 经历， 我们又不可能把它全部删掉，那我索性就设置这么一个权限，我的成长可以以半年为一个截止，也可以以三天为一个截止，我觉得也不为过， 是 也能理解，对吧？人各有志，你什么时候开放一个三天权限，好让我知道你对女朋友的要求。 我的朋友圈都基本上是很无聊的东西，以房地产和这个经济为主的。 哎，这个恰恰是我个人很好奇的 哈、 就是女朋友，你现在可以再说一下。好，那杜帅，刚才我们说了啊，就是大家对这个朋友圈的一个认知，我们自己的筛选也聊得特别的开心。那现在我特别想很认真的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朋友圈它承载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其实朋友圈对我来说，我觉得第一个承载的应该是我对这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个判断标准。哎，其实通过朋友圈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整体的修养、文化和素质。哎，那么比如说每一个朋友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我记得有一些岁数比较，因为我的朋友基本上都是60岁50岁这样的 忘年交 啊，忘年交为主、哎，经常呢我会给他们看看他们身体有什么问题等等的一些事情。有一次呢，我一个朋友特别有意思，他呢一开始每天都会给自己发一个朋友圈，比如说什么人生啊、哲学啊，都发一段很简短的一段话，都是名人说的，感慨什么哲学啊，什么什么这种东西比较多一些，什么人生要快乐啊等等一些东西。但忽然有一天呢，我给他确实生病了，我给他看病，然后呢包括他去医院也拿了体检报告，觉得不是特别好，紧接着第二天发了一个死亡是怎么样的， 就是瞬间的一个转变， 瞬间的一个转变。所以说这通过这个朋友圈其实就是对人的一个微观心理的一个描述。包括我之前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应该也是山西的啊，是一个大学老师，平常呢特别喜欢教课，特别厉害，是一个教授，但是可能对经济啦、理财这方面不是特别的开窍。我呢这个跟他说过，我说啊，这个有钱啊还是要多做点这个理财等等一些事情，他说好，我来研究一下。然后呢研究了半天，很长很长时间，最后给我发了一条微信，他说杜总，我研究好了， 我觉得你说的对，我一定要把自己这么多年辛苦攒下来的钱做做理财。 嗯， 好，从那天开始，之前也是各种各样的什么人生啊、哲学啊、 感悟 啊 感悟啊，包括对学生的这些理解啊、教学方法啊一些东西。好，从那天给我发完朋友圈之后，给我发完微信之后，变成了中国的房价走势，中国经济未来之谜， 又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转变， 对，完全的一个转变， 猝不及防， 是是是。所以通过朋友圈可以看到很多人的一些心性的一些变化，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 你觉得很有趣， 对，很有趣，啊，这是承载的第一个，我觉得主要是自己的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心性形式、审美情趣的转变， 对对， 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承载的是自己对未来生活的一种向往， 嗯 嗯，对未来生活一种美好追求啊，可能包括刚才这个咱们高老师也说， 嗯， 很多人可能通过 PS 了， 嗯， 或者通过各种各样的修图、美图秀秀等等的一些软件去把自己修得特别漂亮， 嗯啊，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至少来说我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你就不能健健身吗？ 是，那么在保持自己，如果是要我的话，我肯定是先会把自己的形态管理得非常好， 嗯， 然后呢再去把自己的整个的这个，我觉得至少来说形态瘦了，都说每一次每一个胖子都是一个潜力股， 嗯， 可能是形态瘦了之后可能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帅气很多，或者是漂亮了很多，嗯，那么再慢慢慢慢一点一点把自己的哎修养气质作为一个升华，嗯，哎，妈，然后在最后肯定是有句话叫做腹有诗书气自华嘛， 对， 既然有了各种各样的啊，知识作为铺垫的话，嗯，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展现在众人面前可能又是另一种不同的状态， 嗯， 有可能是一种不怒而自威， 嗯， 或者说在别人眼前呈现的一定是一个气质气场非凡的一个人， 嗯， 啊，这是我觉得一个概念。所以说我希望这个所有的听众如果能听到咱们这期节目，不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 嗯， 不要去天天去修图，而把这个时间用于多去学习一些自己能够让自己 驾驭的东西， 驾驭得了的东西， 对对， 这是最关键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承载的这个 功能、嗯， 那么第三个承载呢可能就是自己对于这种自己平常生活的这样一种状态， 嗯， 啊，比如说我经常我会出去旅游，我会让朋友也看到我旅游而感到很高兴， 嗯， 啊，或者说我经常会自己出去散散心、游游玩，我会拍几张自己的随心感悟， 嗯， 那这些来说也可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状态， 嗯， 所以我觉得承载的，总的来说呢，承载的肯定是一种自己向往生活、热爱生活的一种美好的品质， 嗯， 哎， 我很认同这一点，就是我自己对朋友圈的这个认知， 嗯， 就包括大家。如果杜帅你有兴趣，就是往前翻我的朋友圈， 嗯， 你会发现， 嗯， 我基本上不在朋友圈表达我的负面的情绪， 嗯， 因为第一个，我觉得会让别人会觉得你是一个不够成熟的人， 嗯， 因为你的情绪不受控制，已经不受控制到你需要一个公开的场合去发泄了，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更愿意把我对这个世界的发现美的这种方式传递给大家， 嗯， 我希望介绍给大家，就是你可能看到的事物的是 A 的那一面， 嗯， 那我希望用我的视角让你看到 B 的那一面，那这个 B 面是你可能没有看到的一些更阳光的一面，就像我另外一档节目，我希望给大家传递的是一种温暖的价值观，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一定要让我来赋予我的朋友圈一个功能，就是既然我把你当成是我的朋友， 嗯， 我希望跟你分享而不只是分担，分担是需要你有更亲密的，就是卸下朋友圈也依然可以坐在一起， 嗯， 围炉夜话的这样的人， 嗯， 而不是说在朋友圈通过这样的一个社交软件就可以达到心灵默契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 嗯，是的，是的， 对吧， 是的， 所以你看我们两个也算是忘年交， 是是是 你居然还说是忘年交 我回去一定是第一时间把您所有的朋友圈阅一遍然后呢每个朋友圈都点个赞 那好，今天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啊，如果要给各位一些建议，给大家支个招，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去发我们的朋友圈或去看我们的朋友圈，去对待微信这件事情。 其实让我来说的话很简单，其实每个人呢都应当像我们高老师一样， 嗯， 啊，有正见、正语、正思维、正经济、 嗯， 正能量， 嗯， 而带给身边的人一定也是正能量， 嗯， 尤其在我这两天跟这个高老师交谈的过程当中， 嗯， 我会感觉满满的被高老师这种特别欢乐的气氛所这个融合在一起，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就是所有的啊，不管说是我们自身也好，或者在这个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这个 个听众朋友也好，一定是一种正能量的思维去对待我们所有的这些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多去发一些对自己人生有所感悟的事情，比如说像哲学类的、历史类的这些东西，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状态。这是我给大家的两点建议。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提升自己。 是的。 慢慢的日积月累，你就会发现一个蜕变的自己。 是的，是的。 那我们其实一直都说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我们没必要去在朋友圈设置一个完美的人设。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在朋友圈建立一个你最稳定、最确定的一个价值观。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传递会让你和你身边